的时间，聚和散之间，学会了收藏依恋，偶尔想起你的脸，还嗅到淡淡的伤悲。你好吗？快乐吗？当你闭上眼，什么感觉？梦里面什么画面？是否偶尔也想起从前？我们都发现，爱只是一种失恋。热恋爱过了，然后又回到原点。忘我心中最爱的那个人，最后却离自己最远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继续来分享到这一首曲目，来自庾澄庆，叫做《春泥》。很少有人注意到里面那个赤脚在雨中行走的很高挑的女孩，就是林志玲。当年为了配合此曲，庾澄庆苦苦寻找 MV 当中的女主角，而最后呢，选定了正在到处试镜，希望能够被发掘的当时的新星林志玲。庾澄庆说，当时呢，他一眼就相中了林志玲身上那种邻家女孩的亲和力。而林志玲在拍摄这支 MV 的时候呢，也相当敬业，一遍一遍地在雨中走来走去。而她的回报则是在《春泥》正式发行后就开始走红了。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，你

平衡，慢慢下沉，想回到过去。 山飞原来天门是暗你，一个未来等待我的你，了解我有着伤痛和梦想，乘着生意翅膀。声音从来都不曾停止过。 蓝色、橘色、紫色，满着霓虹，眼追荒凉的夜空，背影越拉越远的你我，祝福凝结空气中，几年、几月、几天、几个秋冬，越酸越让人失落，你的意志从此是自由。你说你不愿再回头，我紧紧地想你的脆弱，也想你温柔的笑容。是什么伤痛让你变好多，两个人什么不能说。我在街头，越酸越让人失落，当你的心愿已在降落，我会守在这片土地等 生死困顿寂寥，能飞到多高，多远才是破晓，寒境中煎熬，涅槃重生也好，浮灯灿烂一照，我在等你拥抱，让我遇见痛醉，还有几杯痛的余味，悲伤不会说话，眼泪蒸发，那又何妨？就让大雨冲刷记忆中的伤，让我了无牵挂，浪迹在天涯，任凭世界人白你的发，岁月化成我家的神话，却在发芽，开出了花。镜中间，涅槃重生也好，浮灯灿烂一照，我在等你拥抱，让我遇见痛醉，还有几杯痛的余不会说话，眼泪蒸发，那又何妨？就让大雨冲刷记忆中的伤，让我了无牵挂，浪迹在天涯，任凭世界染白你的发，岁月划上我脸颊，剪出鞘的身后却在发芽，开出了花。就让大雨冲刷记忆中的伤，让我了无牵挂，浪迹在天涯。任凭世界染白你的发，岁月划上我脸颊，剪出鞘的神话，谁在发芽，开出了花。

将伤心于风中依偎，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。今天这眼神笑笑分开，可知一天我会当回，你终会说已早改变，独自梦下去都相信风中依偎，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。今天这忍心笑笑干杯，可知一天我会当回，你总会说已早改变，独自梦下去都 这是来自王菲的作品，叫做《执迷不悔》。在我看来，短期的接触呢，是不会发现这种更适合的人的，需要更多的接触，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证明。而那些频繁的更换伴侣的人呢，显得非常的浮躁，并且呢，还会给其他的人带来一些不好的看法和印象。而看到老年的夫妇手挽着手在夕阳下面散步，你会突然明白，其实爱情呢也有很多的形式，只有细水长流的感情才能够长久的走下去。 短短一生太多的变难得又慢慢步进了平凡，忘掉了都不想失去，却终于失去他。片片空虚心里多记挂，风吹不息又似真又似假，前路我可不惜一切再编织一个家，现在不想相爱一世，不想怕。有谁人谁人令我不再惊怕？遇上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等一时间将你冷与他，是你在怕，掀起了变化。心呼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，是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竟然演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生，你不经意间，永远已滞待着。最不识又似真却似假，前路我可不惜一切再编织一个家，现在不想相爱一世，不想犯。有谁人谁人令我不再惊怕？遇上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等一息间将你等与他，是你在旁掀起了变化，心呼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，是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竟然经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生，你不经意间永远以替代他。遇上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一息间将你等于他，在旁掀起了变化，心呼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， 是爱你，你想什么？我竟然认得你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刹，你不经意间，永远热炽以待他。 记得让我失去防备，虽然不爱被支配，却渴望被需要的滋味。看嘴角借的月光，也盼望有满天的星星点缀，在倔强的一颗心，也想有被驯服的机会。如果星星问我哪颗最美，要送我永远的光芒去追随，相信我的感觉，闭上眼探索思念你所在的范围。如果星星问你谁最珍贵，选择了就永远不后悔，爱从不轻易给，别反反复复，让我继续憧憬爱情的完美。选择了就永远不后悔，爱从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恋爱呢算是一种状态，也是一种半盲目的状态，因为恋爱中的人呢眼里只看得到彼此，而恋爱当中的人呢又同时是非常勇敢的，也都是懦弱的，这和爱情的长度无关。虽然只是十分钟的恋爱可能也会让你欲罢不能，来听听看很能够感染你的青春气息的曲目《十分钟的恋爱》。 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。 唱这一首《十分钟恋爱》的时候呢，是徐熙媛也好，徐熙娣也罢，都是两个娱乐圈当中的新人辈，人不出名，但是这一首歌曲呢，在当时是有一定的传唱度，因为当时这两个小女生高唱的是学生的恋爱观，非常的有青春朝气。最后带你来分享到同样很动感的一首曲目，来自张靓颖带来的《那不会是爱吧》。我是苏宝，不要走开，我们稍后再见。 被你想而过，还不如